押至到下个月30日在屯门裁判法院再讯。控罪指被告陈建达上个月24日在佐敦道一个大厦单位非法管有26枚信号弹、一个内藏12枚信号弹的发射器、8把刀、82支箭、弓、3个弓架等枪械及武器。同案另一名54岁被告陈楚高被控2项罪名，早前获准以10,000元保释外出，期间不准离开香港，并且需要居住在报称的地址，每个星期到警署报到2次。在台湾，陆委会表示，由听日凌晨开始，港澳人士除了商务里约活动、跨国企业内部调动，已经取得台湾居留证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之外，包括港澳学生在内，都需要暂缓入境台湾。至于已经持有有效出入境证件的人士，需要推迟到当地。陆委会话，今次安排是因应大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同港澳接壤的广东各个城市疫情趋于严峻，而且港澳不排除亦都有社区感染的风险，加上外界对相关医疗体系能不能够应对不断质疑等的因素，因此作出有关决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有雷雨。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09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86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8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96.8，跌5.1；腾讯控股398.8，跌3.6；阿里巴巴212.4，跌3元。盈富基金27.4，跌1.5；小米集团12.92，升8仙；中国平安90.55，跌9.5；建设银行6.29，跌3仙；中芯国际16.9，跌4.6；阿里健康系报13.66，系升1.58；华夏沪深300系报44.05，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012。瑞士法郎7.94，澳元5.203，加元5.841，新西兰元4.976，欧元8.50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5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4,555元，升4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1.1美元，卖出1,572.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货柜码头南路去机场方向，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翻侧咗嘅车辆啦，而家仲系处理紧噶，慢线仍然封闭，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就系货柜码头南路去机场方向，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啦，有车辆翻侧，仲系处理紧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反方向落去铜锣湾的支路稍为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只 是去到理工大学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银大厦嗰段咧系挤塞噶，另外皇后大道东介乎春园街至到轩尼诗道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方面咧，提一提你啦，喺荔枝角长茂街，因为有道路工程，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长顺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以及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就系我黄天怡嘅妈妈，因为何时何地，只要我一声妈，佢都一定会飞过嚟嘅。 就梗系我子豪嘅老婆啦，因为佢生咗个前世情人俾我啊嘛，最佳情人就梗系俾佢做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啦。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日同我哋揀歌嘅呢位朋友咧，佢以前系有玩 bass 噶，即系嗱咧要同啲音乐有关系咁啊嘛而家。 但系我哋呢个环节咧，就好想打破呢个人同人即系咩职业同职业之间嘅隔膜。 系 系，即系佢头先都话佢冇估到佢会上一个音乐节目。 好多人上嚟呢个环节，好多嘉宾都话可唔可谂会上嚟音乐节目啊？啲YouTuber 嗰啲关咩事啊？咁点解会上一个音乐节目咧？咁样，但个个都会听歌噶嘛？ 系，同埋先讲佢系弹 bass 噶嘛？ 系啦，但系佢系一位作者嚟嘅，系啦，咁啊，佢叫混水 ，Hi 你好啊 ，Hi 你好， 你好，佢专注都系金融财经界嗰方面嘅文章比较多啲啦， 系冇错，系写嗰边嘅东西多啲嘅， 创业投资界噶嘛，系咪啊？ 都有嘅，即系商业嘅内容我都会 cover 嘅， 系 OK， 有钱人啊。 绝对冇啲咁嘅事啊！真系 一讲呢个领域就有钱人，我唔理。 如果你身边系识五个朋友咧，咁佢系其中一个你需要认识嘅，因为可能指导你投资方面嘅策略啦。跟住另外你需要识可能法律界啊、医疗界啊。 你嘅人生到底经历紧啲乜嘢？ 系啦，唔系请我哋上嚟就主要系想结交个朋友啦。 你而家俾个 number 我。 系啦，喂，但我都话你以前系有夹 band 噶，真系。 我以前中学嘅时期有一啲校园嘅东西，哎、我冇谂过连呢啲嘢都会挂翻出嚟讲，真系。 唔系我哋冇话 校园比赛， 录音前佢自己讲出嚟。 同音乐最深厚嘅关系就系嗰时做 bass 手。 冇错，就系、是即系都系嗰啲临时拉夫啦。喂，我又有吉他，又有 vocal， 又有鼓，咁啊争一个 bass。咁你识唔识弹？我话我唔识嘅，可唔可以攞支吉他扮下嘢啊？咁得噶啦，你。嗰陣時 download 一個程式叫做 Guitar Pro， 咁你自學啦，跟住我好啦，咁我揸住個 Guitar Pro 就對住個電腦喺度叮叮咚咚喺度彈，咁我就係得呢啲咁嘅經驗嘅啫。 哦，所以係最 basic 嘅 bass 手， 冇錯。 但係嗰陣時你喜唔喜愛嘅，即係 enjoy 夾 band 啊，成個感覺嘅其實。 嗰陣時都 OK 嘅，嗰陣時真係喺旺角 keep 住放學之後就去嗰啲樓上工廈唐樓有啲隱形嘅 band 房嘅，就黐曬嗰啲吸音棉，咁其實就係、是、 曬吸音員就扮到 band 房嘅嘛，咁啊就真係去叮叮咚咚就喺嗰度彈嘅。咁嗰陣時就彈啲Beyond 為主啦，同埋都有啲周杰倫嘅。以前就好識彈嘅，而家就完全唔記得曬啦。 哦，但係係即係佢哋嘅歌係好啱入門嘅，比時手彈嘅意思。 非常係，絕對係。冇理由即刻彈冷雨夜噶嘛，佢有個 bass solo 我即刻玩完啦，真係 改編將佢變做吉他 solo。 但係嗰時係真係有個夢想，諗住即係以後會玩啦，定係真係中意咧？點解嘅咧？ 我諗嗰陣時就好似即係湯家華大律師咁樣啦，佢曾經都有一個中學時期就同譚詠麟一齊去夾 band 嘅，咁之後佢就變咗做大律師，咁即係嗰陣時就年少都會對於音樂有啲即係無知嘅追求咁樣，但係之後都已經行咗另一個軌跡㗎啦。 咁你係玩咗幾耐，然之後就放棄咗你呢個？ 我玩咗 音樂人嘅生涯啊！ 話音樂人，我真係愧不敢當。講完我都面紅。我大概兩年左右，我就已經冇再彈落去啦。之後都預課，跟住又要預備考試啊，嗰啲即係正常公開試嘅嘢咁樣咯。 係做咩？做乜做咩笑鳩啊？ 問題啊，唔係 請講。 因為以前中學時候有一段時間夾 band， 我身邊有好多男仔朋友夾 band 係有個迷思嘅， 溝女嘛。 係啊。咁點啊？ 嗰陣時我係唔係好需要夾 band 都。都已經溝到你，即係純粹係純粹嗰個，只不過係呢個錦上添花嘅啫。 你而家問一下啲女仔，我哋做一個嗰啲叫 online 嘅 polling。如果有一個男仔佢係 base 手，一個男仔佢係金融界嘅財進， 我全部都要。 我问你阿琼，你拣边个？ 拣拣财经界啦，香港地、啊，你唔好玩啦、啊！音乐揾到食嘅咩傻啊！你都 而我哋系主持嘅一个音乐节目，我问你死未？ 我好现实嘅，我 sorry。 咁但系你几时即系展开咗即系对金融啊、财经啊嗰方面系有兴趣，然之后就向嗰方面发展咁样 嘅？嗰阵时就 Year Three 嘅时候就开始研究一下啲股票嘅，咁啊就睇一啲即系冇乜人睇嘅，即系好垃圾嘅股票，即系唔系蓝筹类嘅股票，咁就慢慢去接触咯。咁跟住毕业第一份工都系同大行嘅基金有关嘅，咁都系即系都系金融嘢啦。咁之后就跌跌撞撞啊，咁啊开始又写好多金融相关嘅专栏，跟住慢慢就即系入咗呢个圈咁样咯。 哦，那个乐趣喺边度噶？我想问下。因为我从来都唔了解金融世界嘅运作嘅， 其实就冇乐趣嘅，真系，即系一份工嚟嘅啫，即系唔似音乐咁样，你可能系好 enjoy 咁啊，即系隔眼都要去音乐节目都要谂翻去讲音乐，但系你金融你冇得好 enjoy 嘅，即系你冇唔会话见到啲数字飞嚟飞去，你觉得好开心，其实都有时都会有啲嘅，即系。要視乎你咩性格咯。譬如如果你一個賭徒性格好強嘅人，咁賭嘅心態好強嘅人，咁你見到數字嘅升跌，你嗰下真係會有啲興奮嘅。又或者就算跌嘅時候，你都會有一種刺激嘅感覺。咁我就一般一般啦。咁我都有少去呢啲咁嘅 mentality， 但係又唔算特別多。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金融尋找快樂，其實都尋找唔到嘅，因為本身嗰件事嘅性質就唔係一件快樂嘅事。 係咯，因為坊間好多 self help 點樣尋找快樂，從來都冇一個角度係從金融。始终寻找到快乐，永远都系冥想啊、禅修啊。 寻找咗钱之后，可能有快乐咯。过程就冇快乐。 当下赚到钱算系啦，系咪啊？ 都系嘅，但当下赚到钱又唔系好关我事。嗰阵时我做大行基金，我只不过一个分析员嘅角色就系。咁我哋啲客就其实。嗰陣時候做嗰間行咧，啲基金咪輸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咁其實啲客就唔係好見得賺到錢，咁但我又鬥住份人工咁樣，咁其實就係 咁都幾快樂。係 咯，即係好似又未俾人炒咁樣，都幾快樂咁樣。 所以其實快樂係好簡單 嘅。就嚟點樣將所有嘅黑歷史撩曬出嚟？喂，咁但係而家咧，你仲留唔留意即係新歌啊？諸如此類，即係聽歌嘅習慣係點樣 嘅？ 其實 而家聽歌嘅習慣就係好多時候就喺公司嗰度一開，咁 YouTube 啦，跟住佢自動就去 loop 噶啦，佢自動有好多派送嘅隨機播放名單，咁就係嗰一種會聽到。咁有時喺餐廳或者吧，咁佢都會播啲歌，咁我大概會記得一下啲旋律同埋 lyrics， 咁但係就唔會話好特別去 drill 有啲咩歌嘅，即係除非嗰個歌曬係我好鍾意啦，咁我可能先至真係會聽，我都聽唔曬一隻 album 㗎啦，都淨係聽主打嗰幾隻歌就算㗎。 咁而家有邊個歌手你係即係如果講本地啊，你係特別 favorite 㗎？ 嗱，我咧就最中意買 Little AirPod 嘅，咁、但係咧唔知係咪我個人就比較 MK 啦，咁佢公司即係 loop YouTube 嘅時候就成日派連絲牙俾我嘅，就不停派連絲牙，真係派得好緊要，係係有一派 D 一 Jane 咁樣，算唔算 MK 嘅？我都唔知啊， 唔係我哋之前有一集講過嘅。即係所謂咧，如果譬如我哋嗰個年代所謂嗰個嘅 MK 就係、是、你始終你要入到一個最流行嘅一個地方，咁旺角始終係一個指標嚟嘅，係咁你咪只要接觸最多層面咯，即係間鋪都會播嘅時候，咁可能其實佢都係一個指標咯。 即係其實我首先要 clarify 下，我嗰個 MK 就唔係 discredit 咗嗰種文化，其實我覺得佢係一種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係一定要保存嘅。即係成，所以其實我聽翻一啲有 MK 感覺嘅歌咧，我係幾 high 嘅，都幾開心。即係有時我都好無聊 look 翻 Tommy 啲舊歌，就真係有啲頂唔上。但係嗰種 MK 味，你聽咗三十秒之後，你都會有種即係回憶的感覺嘅嚇。但係聽曬成首就真係聽不下去。 係講緊 宇文安，冇錯， 即係 E Kids 嗰個年代嗰啲。喂，咁冇辦法，你唱 K， 我問下你啊。嗱，唱 K， 假設你仲有唱 K 啊，四五個鐘入邊，你臨尾一定會有呢一啲系列，因為你係一定識唱噶嘛。同埋唔知點解，因為最入腦噶嘛，嗰啲歌係。 臨尾咪一定要揀首勁歌金曲，因為夠。 而入面嗰啲歌其实全部旺角当年都 hit 中㗎嘛，你明唔明啊？ 间铺头都播嗰隻呢。 爱你我管不了是祸，未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多。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 See me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曾更愉快。凭我彻底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又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发光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恋爱大过天，想不想那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怎么闪？同学始终会遇。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中间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越问越伤心。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改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我想哭，你可不可以暂时别忧伤，陪着我。像最初相识，我当时未怕累，但如果说下去，或者我有说话未曾讲，你这刹那在何方？如何能联系上？ 但我唔知道今日佢揀嚟嘅，咦？今日冇连丝雅同埋冇 D J， 但系我想讲佢嘅 playlist 系文青路线嘅 playlist 嚟嘅， 系咩？ 即系因为咁中间我哋即系关于个 playlist 有啲讨论啦，咁其实佢系好文青路线 的。点解咁唔坦诚啊？你明明行 M K 路线，啱啱你话 就金融路线，应该铜臭噶嘛？成个 playlist 系播钱咁样嗰啲， 古巨基嗰啲啊， 钱。 錢係會繼續嚟啊！財神到啊！ 我哋咪新春播呢一集，佢真係仙氣好重嘅歌單嚟，所以我係好驚訝，原來你係聽文青嘅喎。 死啦！我都覺得我自己係有啲格格不入嘅，即係我諗有好多 stereotype 嘅，可能對我或者對個圈都係啦。咁其實而家所謂金融嗰啲人咧，有時都會扮下嘢去芙蓉風雅嘅，即係最主要都係挫啦，即係芙蓉風雅呢個字啦。就可能你聽一下啲文青嘅歌，懶係要行下阿巴索啊，接觸一下啲藝術品。咁其實大家都有呢個傾向嘅。 都仲係文青， 即係類阿巴索都比較貴啦，阿聲松可能有少少有少 localize 嘅藝術家嘅咁，但係都係芙蓉風雅咁樣。 係，哦 ，OK， 我講下佢今日第一首揀嘅啦。佢擺落個 list 度咧，係 Beyond 十八， 係咪當年有彈過自己？ 啊，呢首冇啊，呢首係比較 Beyond 後期啲嘅作品嚟嘅。係，嗰時有聽過，但係嗰一刻就覺得好似又唔係好觸動到，即係同嗰首歌冇乜 connect 到。咁但係最近就比較容易啲觸動到啦，因為佢就被 associate 咗同一位同我同齡嘅一個好出名嘅知名人物啦。咁我而家仲係坐緊監嘅，咁就係一首嘅代表作啦。咁同埋喺上個月聽 My Little Airport 嘅 live 最尾演唱會，咁佢唱曬自己所有嘅歌啦。最尾嗰隻歌冇 encore 啦，因為而家呢個氣氛都 encore 唔到，即係可能出面都會環境好亂，走唔到。咁佢嗰陣時就揀咗十八呢隻歌，咁咪用翻即係 Nicole 有好有憂鬱嘅嗰種聲線去唱出嚟，咁我覺得係另一種味道。咁我就即係揀咗呢一首歌咯。 所以其實本身你自己之前聽十八嘅時候係冇嗰種。對於人生啊，對於未來啊，對於前程啊一啲嘅思考嗰啲嘅， 我覺得係好普通嘅嗰陣時第一次聽，即係感覺好似好衰，即係又唔好話普通，總之我冇辦法 connect 到同首歌接到軌。咁但係 until 而家好似發生咗好多嘢，經歷咗好多事件之後。再聽翻嗰首歌咧，佢會多翻一啲 substance 同埋即係內涵喺入面，同埋可能再觸動到，因為佢首歌已經變成咗一個 symbol， 佢代表咗某種嘅價值或者某種意識形態。咁如果你係相信嗰種價值或者相信嗰種意識形態嘅話，其實係好容易會被觸動到。 从神宝中跟我又再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兼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透露，政府正是研究订立紧急法例，管制口罩等防疫物品的入口、分销以及零售，规定不准抬价。大律师黄宇日认为，立法规管是否可行，要视乎口罩的供应量。如果供应本身出现短缺，即使规管售价，亦都难以解决问题。他说，限制口罩售价可能令到部分商户索性不卖，当局可以考虑规定口罩零售价不能够高于来货价的一定百分比。不过他指出，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限制售价可能属于干预自由市场，紧急立法规管防疫物资销售可能引来司法复核挑战。至于可不可以透过立法禁止囤积防疫物资甚至日用品，黄宇日说，同样可能构成侵害私有产权，加上目前本港食米等商品防货源充足，抢救只是一时，如果立法规管可能适得其反。运输署呼吁为减低在牌照事务署排队轮候时传播病毒的风险，如果市民没有急切需要，可以在运输署恢复全面服务之后才递交申请。运输署牌照事务署今日起为市民提供有限度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署方话会尽量优先处理已经到期或者即将到期的牌证续领申请。四个牌照事务署已经暂停即时申请的柜位服务，但是会继续处理已经预约的申请，以及邮寄或网上递交的各类牌照申请。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武汉医生李文亮的逝世令人悲痛，李文亮是尽心尽职尽力保护人民健康的好医生，中方心怀感激。对方从具体个案中产生警觉，但是政府决策要基于更可靠的证据和科学依据，需要考虑得更多。崔天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不知道是哪个要求李文亮禁声，但是对病毒加深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一开始各方存在不同看法或者无法达成共识，可能李文亮更早认识到危险正在逼近，一些人反应就没那么快。这一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关键在于中方一旦发现不足，会尽全力纠正弥补。崔天海又批评病毒来自中方生物战计划的讲法是疯狂至极和捕风捉影，话造谣传谣是极其危险和有害，不单止会引起恐慌，还会助长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战当地星期二将会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初选，不过上星期艾奥瓦州的党团会议争议仍然持续，获第二多党代表票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不服结果，将要求复核部分票数。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前市长布蒂吉格在艾奥瓦州获得14张党代表票，比桑德斯多两张，两个人都声称胜出，令到因为点票系统出现技术问题而延误的选举结果再添变数。各名参选人为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做准备。布蒂吉格回应另一个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指责自己在担任市长期间辞退一名黑人警长的事件。布蒂吉格说自己将会更努力争取黑人选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有雷雨。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33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92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8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96.25，系跌5.65；腾讯控股398.8，跌3.6；阿里巴巴212.6，跌2.8；盈富基金27.4，跌1.5；小米集团12.94，系升1；中国平安90.8，系跌7；建设银行6.31，跌1仙；中芯国际16.82，系跌5.4。阿里健康是报13.7，升1.62；华夏沪深30044.0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1，加元1.33，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6.981。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5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455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73美元，卖出157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呢个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啊，之前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开，就因为有意外事故，去机场方向慢线受阻嘅。而家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咁啊，所以经过时间，大家都系小心啲啦。咁啊，虽然冇挤塞嘅。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慢线仍然受到阻碍。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咁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港岛柴湾永泰道咧，因为有工程啊，永泰道西行去东区走廊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临时封闭。咁经过永泰道近住东区走廊嗰度附近嘅时间，就大家小心啲啦。咁另外九龙区咧，土瓜湾嗰边咧就因为沙中线工程嘅关系，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垄道同埋天光道咧，亦都系有临时嘅封路改道安排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阿子为阿一呢、這个情人节，不如买啲 Coke happy 下啦。 Coke 可卡因，哎呀，斌仔呢啲唔掂得噶，可卡因会令你产生幻觉。精神错乱，甚至患上心脏病啊！哎呀，阿一啊，乱下去啦！ 系咯，可卡因仲会令到你呼吸道同鼻腔受损，躁狂、妄想被迫害添噶。 诶，呢啲我梗系知啦。 知你又问我哋要唔要？ 我系问你同你女朋友撑台脚要唔要买啲汽水咋？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日同我哋拣歌嘅有金融作家云水。 嗱，頭先阿瓊都講啦，即係你睇個 playlist 好多啲文青歌啦。係 啊， 咁而阿雲水頭先都提過咧，就係佢係好中意 My Little Airport。 係啊， 幾時開始對呢一隊嘅樂隊係有興趣嘅？其實 嗰陣時中學咧，就即係我中學就讀一間都政治意識比較濃嘅學校。 嗯， 咁我讀寶蘭高麗城壁中學嘅。咁喺嗰陣時咧，就其中一位應該而家仲係教協成員嘅老師咧，就自彈自唱，佢就彈咗My Little To Airport 嘅嗰陣時，即係邊一個發明了翻工，咁啊就喺度唱，咁首先佢唱得好難聽啦，咁所以難聽就你會有印象，因為真係唱得太難聽。咁結果我就真係再上網揾翻原曲，咁原曲即係 My Little Airport 嗰種唱歌嘅 style， 佢又唔係真係跟足曬嗰個音調，其實有啲似係說唱，係好似獨白講某啲嘢出嚟，佢有種咁嘅 feel 噶嘛，咁嗰隻 feel 又好中意喎又，咁然後去到畢咗業之後咧，再聽翻嘅時候就發現啊，即係點解好似營營役役咁樣，都好似揾唔到一個價值，就係即係其實做金融真係好苦悶，好唔快樂噶嘛，其實真係要聽下啲歌去支持一下嘅，咁佢哋啲歌又好海德格 feel， 即係好有存在主義嗰種咁嘅 feel 啊，即係譬如西佛斯之歌咁，佢啊講緊嗰個卡茂嘅一本書嘅故事，就係一個神去懲罰另一個神，就不停去推嚿石上山，又跌翻落嚟，又推嚿石嗰個故事，其實好似我哋咁樣啫，好忙碌嘅，每一日都喺度做緊嘢，跟住又要日復日、年復年、月復月，咁啊不停去做，即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其實嗰陣時就有種咁嘅感覺，就係啊，即係要聽翻 My Little Apple 去執翻佢嗰種心靈上嘅一個安慰劑。咁啊，即係呢一個就係我同 My Little Apple之間，我會好中意聽，甚至乎佢而家每一次 live 我都會撲住去買飛去聽嘅一個原因 嚇。哦，你聽得出頭先佢講嘅好多嗰啲， 好有深度啊，唔係咩？我都聽唔明佢講咩。 扮嘅啫，其實係，我哋都係講翻人話。 即係有啲歷史學家啊、哲學家嘅名字咁樣樣， 有睇書嘅人嚟㗎，係咪咩？ 或者有睇書名嘅人， 有睇書名， 如果我就係啦，有睇書名嘅人啦，得閒行下書局，哦，行下呢個哲學家系列， 記住嗰幾個 jargon， 跟住就攞出嚟拋人。 其实我一个作家，你唔可以教人咁睇书，知唔知？ 唔系，咁我用得嗰啲名系因为我 master 都读紧哲学嘅，所以都系我课程入面要接触嘅部分嚟嘅。 系、 啊，所以就更加有啲感觉啦吓。 呢个好趣，但你系对哲学嗰个兴趣同而摆喺度，同金融系两个世界嚟嘅，其实。 同金融係兩個世界，即係同讀哲學係對於本業係冇用嘅，零幫助嘅。只不過有時人哋行過嚟同你講嘢嘅時候，問你做緊咩，我讀緊哲學，咁可能你會開到個話題咯。除此之外係冇用嘅，即係人哋會覺得你好似咦同隔離嗰個 A、B、C 又同又有啲唔同喎，可能願意同你花多一分鐘去傾下偈，了解一下，即係 that's it 嘅啫。其他之外係完全冇任何作用，冇任何 occupational 嘅價值嘅。 哦，但係讀嘅你通常有講我讀緊哲學嘅時候，對方係嗰啲眼前一亮，哇！定係 OK，都有 。 旁人在派對，但不想邀請你去參加。然而大概你亦不很喜歡那些低級笑話，情願自閉到將光陰寄存樂手。作家带着一点出世与一点神花，旁人在暗笑亦偷偷称呼你妄想家，完全掠过你将机关都睇透的一双眼花，存着善意那理论与见解做世人丑化，你亦一声不愿，人类多可怕。陪你上街，路人大概不懂欣赏。 但今日咧，阿雲水係揀咗係一首咧，就係萬里追梅嘅歌啦。 嗯， 係啦，就係、是、牛頭角青年。 係 係啦，點解揀咗呢一首嘅？係佢嘅混混咁多首作品入邊， 呢首歌就係、是抗爭意識幾強嘅。咁、 嗯、 但係佢抗爭意識入面就包含咗好多失敗意識。咁、嗯、其實佢就嗰陣時喺一個相對天下太平嘅時間，就問點解大家要抗爭，但係抗爭又唔願意去行出多一步。結果而家就有呢樣嘢。咁我係純粹聽翻嘅時候就覺得，咦，好有感觸嘅就係、是。咁其實牛頭角青年佢本身就係講緊，即係牛頭角佢係一個好有階級意味嘅地方，即係可能大家嘅諗到嘅就係、是、相對地係窮啲啦、老人區啲啦，又或者你喺嗰度生活嘅時候個生活質素未必好似其他富裕嘅地區咁好啦。咁其實佢就講緊嗰個人心目中嘅一個吶喊，就係、是、佢想抗爭，佢想反抗某啲嘅制度，但係佢又行唔到嗰一步，咁嗰個落差就出到嚟。咁所以我就都好有感覺，最近聽翻嘅時候。 OK， 同埋呢個淨係唔係一個地區性發生嘅事，好似全球都好似發生緊、嗯。一個即係對而家嗰個系統同埋對而家成個嘅局勢，大家都好似有好多嘅抑壓，同埋好多嘢想講啦。 嗯， 係冇錯。 係咯，環球都係咁。我哋睇下金融方面， 我哋繼續變翻一個金融節目先。 對呢個環球嘅局勢，對於嚟緊香港嘅金融方面有咩嘅影響咧？ 我朝頭早九點喺屋企睇到電視，就問呢啲問題。 我去朝翻呢個 方向發展，唔係咁嗰個真係佢專業嚟嘅。 我知。 我想问你，俾人问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其实系咪要有一套好冠冕堂皇嘅说辞噶？ 哦，唔系嘅，通常通常有几批人嘅，有啲人就冲硬冲嘅，即系你唔识都拣要乱咁讲一啲。胡說八道咧，總之係講一啲好曖昧啊， yeah. 即係好模棱兩可嘅字眼、嗯，令到你好似覺得好有營養嘅。咁但係我又唔係行呢一派，我話佢問我你識唔識，我話唔識，我真係唔識嘅。即係你問我聽日個市升定跌，我唔知，我真係會答唔知嘅。因為個。嗰、那個我讀嘅係 social science undergrad， 咁social science 就教識就係呢個世界有好多嘅 variables， 先好多嘅變數，咁每一個變數都有唔同嘅重要性，咁你測量唔到每一個變數邊樣嘢係可以影響到聽日嘅大市升定跌，又或者係一個月之後係升定跌，你計唔到呢啲嘢，即係簡單到好似 Donald Trump 個 Twitter 咁一個 tweet， 其實就可以令到聽日股市跌1000点，咁、那個 tweet 嗰樣嘢係好。人為 intentional 噶嘛，唔係一個你可以用社會科學嘅計量模型計算到嘅嘢出嚟噶嘛，所以啲人問我即係一個禮拜升定跌，我話唔知嘅，真係真係唔知。只不過佢升嘅時候，我再睇下點樣去應變啊，或者跌嘅時候再睇下點樣應變。但你話叫我攞個水晶球去估下發生咩事，我就真係做唔到嘅。 哦， 我覺得我哋節目好叻啊，點可能估到人喺騷動音樂度講聽日大市嘅發展？ 我覺得你叻係叻在咧，你將人哋啲 credit 咧立落去自己身上。好啦，我哋好叻啊，但係做嘉賓叻啫，關你鬼事啊？ 咁我時段係騷動音樂節目嚟啊嘛，而家。差不多，已失。 好啦，今日阿混水揀嚟咧第三首嘅作品咧，就系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 林宥嘉嘅作品， 冇错，咁系一个非常之独嘅歌啦，即系独立嘅独，亦都系another way 都可以话系呢个好独剧，即系 toxic 嗰个独都可以咁去形容嘅，即系个呢首歌系有一个咁嘅感觉嘅。 系， 咁系单身嘅时候听系非常之有感觉嘅，又或者系一个人独处嘅时候听咧，都系好有感覺嘅，嗰陣時即係都唔係嗰陣時啦。其實我 keep住都會 loop 到呢一首歌，因為我即係想 keep 住單身，可能係啦。可能你而家啲 Facebook 啊或者嗰啲 app 好精準噶嘛，佢大概知道你個狀況就派翻相對應嘅歌俾你噶嘛。佢有個演算法識得計算你嘅喜好啊或者你嘅社交狀況嗰啲嘢，咁佢真係有 keep 住彈俾我嘅。咁嗰陣時就係、是我一個人住嘅，咁我對住四埲牆，咁成日就會無啦啦就 loop 緊呢一首歌，就係其實佢係一個人做緊所有嘅嘢，咁佢嗰種獨立，即係一方面就係好孤獨嘅感覺啦，但係另一方面就好似有一種唔合群嘅感覺，咁嗰種唔合群，即係孤獨我都係嘅，有部分嘅我係，唔合群嘅感覺亦都係嘅，就係你唔使跟住啲主流去嘻嘻哈哈，咁你一個人上班，一個人搭車，好似首歌詞咁樣講，咁你一個人聊天，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相處嘅時間啦，又唔使真係次次都要揾朋友出嚟嘻嘻哈哈咁樣。 做咩啊？你好似有一种即系吓， 唔系咩？因为你成日会觉得做金融啊、做投资呢一个啊，应该系即系好多嘅聚餐啊，好多 咁嗰啲系工作需要嘛。 工作当中就摆翻嘅工作应有嘅嗰个态度嘅，即系我会形容自己好多 business partner 嘅，但系我又唔系真系好多金融嘅朋友嘅，就算會約出嚟嘅都係比較應酬性質，即係可能大家八下大家做緊咩啊，收下風啊，即係八下其他人啊，做緊啲乜嘢嘢，咁通常都係呢一種嘅咁嘅狀態嘅。即係正常一個商業社會嘅人咧，就好中意有唔同嘅圈子，可能佢參加某啲商會，某啲商會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動，咁去好多嘅慈善波打卡擺上 IG， 去一啲社交場合，又或者去咗間好靚嘅吧食飯，貴價嘅米芝蓮嘅，然後又去擺上 IG 度打卡。我又冇乜呢種咁嘅生活嘅嗜好或者嘅生活形態，即係首先即係貴價嘢我可能都會食嘅，咁好食嘅餐廳我都可能會去食嘅。但係譬如商會活動啊、慈善舞會啊嗰啲，我就真係免得過都唔係好參加，都借住咗好多。咁所以變相喺 in a way 就係我都係一個唔係好金融嘅金融人，同埋即係金融又寫嘢嘅人又唔係好多啦，即係好似我咁多嘢講又得罪人多嘅又更加少，即係所以我喺某一個層面嚟講，我都覺得自己算係幾孤獨與唔合群，因為我真係唔係一個好主流嘅金融人嚟嘅。 哦，但你係一路以嚟你都對呢種獨處嘅狀態係覺得咦 OK 喎，我都揾到享受嘅地方嘅，定係去到幾時你先至突然間咦唔係喎，一個人真係？ 幾好喎、 啊，咁樣嘅咧，即係後生嘅時候總會經歷過一個就係、是、喂 party， 係去 U 或者冇嘢 U 都要去打下麻雀唱下 K 咁。 聽得出佢用去 U 呢個字，你知道佢幾耐冇去過啦？ 幾歐啊！真係呢個字講出嚟都要打冷震。 十年代嗰把好似話， 我要攞兩支熒光棒出嚟揈啊！ 咪着喇叭裤 系咯，你几时先至有而家呢种嘅心态？就系、是、咦 OK 嘅，我可以一个人享受到嗰种独处嘅时间。 系咁解逼出嚟噶啦，如果唔系正常都唔会想做一个独男啦。咁好多时候都系形势使然。咁但系我又真系去过几次嗰啲社交场合，你夹硬要同个陌生人去讲嘢。扮 social， 其實都好辛苦。其實我睇得出個人都唔好想同我講嘢。咁但係大家又焗住要做緊啲大家唔想做嘅嘢，即係焗住要傾偈。咁啊，倒不如少去為妙啦。咁啊，有時間都過翻一啲自己想過嘅生活啦。咁獨處真係都幾 enjoy 嘅，除非去到啲大時大節，咁就會覺得好似即係出面啲人去咗慶祝，然後你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度都有少少寂寞嘅感覺。但係除咗呢啲節日之外咧，咁其实独处都冇问题，我会一个人去旅行添，唔使即系成日一个人去旅行。我今年几次近十次嘅旅行都系自己一个人去，即系我都惯咗一个人去生活咁样。 哦，一个人去旅行系好多人都享受嘅， 系啊，我都系。 即係正常嘅，我唔係非主流嘅，即係我以為自己非主流。 咩 意思？ 你多佢一個唔等於你係主流啊？ 都要睇去邊嘅，我覺得唔同啲。 啱嘅，啱嘅，啱嘅。 但係我又想問，係咪有一種自信，就係我雖然好唔合群，或者好唔係非主流嗰種人，但我冇影響到我做嘢，冇影響到我收入咁樣嘅？ 都系嘅，即系我唔系好使睇人面色做人嘅。譬如如果系间行入面系啦，即系你会有老板，咁你老板要你做啲乜，你就要做啲乜。咁但系 in a way 我做紧嗰样嘢又即系我自己跑自己嘅生意啦。咁我自己就系自己嘅老板啦。我自己投资，赢输都系入我自己银包。我又唔系好似基金经理炒紧客户嘅钱，我唔使输咗，唔使同客户负责嘛。我过到自己就得噶啦嘛。即系除非有一日你封咗银行户口嘅啫，或者你封咗证券户口啫。如果唔系，我基本上都生存到嘅。所以有一啲咁嘅层面，我就会觉得独立啲都冇乜所谓啦。即系唔使要同夹硬同人去相处嘅。即系啱倾咪啱倾咯，唔使去强求。 系一个人你做过最夸张系咩？ 一个人做过最夸张， 一个人做呢件事都真系几犀利。 最 夸最毒啊！冇啊！我一个人，我即系都系睇下书睇下戏嘅啫。咁顶多喺屋企嘅时候，咪赤裸地睇下书晒戏咯。即系我有屋企有赤裸嘅习惯。咁但系呢个算唔算最夸张？ 唔算啊，呢、這个 你自己屋企冇乜所 谓，屋企冇乜所谓。即系出去就梗系出去就公众行为不检 啦。呢、 這 个拉得噶你， 系要稳定警察去拉我，自动自首我要。 一个人去上班，又一个人去吃饭，再和更多的一个人纠缠。话才说到一半，没有人听完。我不孤单，孤单只是情绪泛滥。一个人出去逛，又一个人躺在床，这晚有多少的一个人陪伴？不够分另一半，爱已经用完，我不孤单，孤单只是不够果断。需要恨，也没有人坚决。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是脚跟，回忆需要恨，我一个人共存。 米峰在记者会表示，中方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专家参加联合专家考察组。另外，米峰说，通过今日的数据分析，武汉、湖北和全国的患者治愈比例明显上升，说明各地的医疗救治效果初步显现。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等37名专家撰写的新型冠状病毒临床特征研究显示，病毒最长潜伏期可以长达24日，亦都不排除有超级传播者存在。专家研究其中1099宗确诊病例，患者来自全国31个省，近半属于武汉居民。另外有四分一患者近期没到过武汉，亦都未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士。另外发烧以及咳嗽是最常见的症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本周中期和暖潮湿，后期有雷雨。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25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101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8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1蚊，系跌咗1.4；美团点评95.65，跌6.25；阿里巴巴212.6，跌2.8；盈富基金27.35，跌2毫；小米集团12.92，升8仙；中国平安91.3，跌2毫；建设银行6.28，跌4仙；中芯国际16.72，跌6.4；阿里健康13.7，系升1.62。友邦保險79.25，係跌9.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6，英磅10.004，瑞士法郎7.942，澳元5.2，加元5.842，新西蘭元4.976，歐元8.5024。每百日元對港元7.07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9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5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4,555蚊，升4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0.92美元，卖出1,57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货柜码头南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翻侧咗嘅车辆啦，而家仲系处理紧噶，慢线仍然封闭，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庇利街系挤塞，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温思劳街。铁路交通方面，提一提你，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是继续关闭的，而来往红磡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薄扶林道碧丽道口去中环、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系敏感时刻嘅崔洁彤， 我系彭茉莉， 我哋想颁个奖俾我哋阿妈。 因为我阿妈成日惊我肚饿噶，所以成台都系嘢食噶。 而我阿妈成日都惊我唔够钱使，所以台面成日都放低钱噶。 哇，咁你阿妈值得攞呢个奖多啲。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题。 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日同我哋拣歌嘅有金融作家云水。 好啦，今日咧云水拣嚟第四首嘅作品咧，慢慢喜欢你。系啦，点解嘅？ 呢一首系纯粹前女朋友就不停播，日日播。跟住佢得闲冇嘢就喺度哼嗰个旋律，咁由嗰期又撞正李荣浩多新闻啊嘛，因为佢同杨丞琳结婚啊嘛，咁李荣浩都系一个音乐都好有才华嘅一个人吓，咁首歌又真系好听，我觉得首歌应该系上年最好听嘅莫文蔚，甚至乎可能柯阿郎，我谂莫文蔚咁多首作品，我系真系最喜欢呢首作品，佢啲词好简单嘅，系非常之简单，但系有一种好慵懒。好慢嘅嗰种咁嘅感觉，所以我就好中意，最主要会听系因为个前度女朋友就 keep 住听，就 keep 住去洗脑，洗到我就对呢首歌都即系慢慢都真系慢慢喜欢呢首歌啦。 哦， 你而家系咪单身啊？ 我而家系单身啊， 唔怪之啊。 做咩？ 而家有女朋友，点可能仲接受到佢咁记得前度中意边首歌咧？ 都合理嘅，咁但系你听紧嗰首歌嘅时候就唔会同。現任講話啊，呢首歌係嚟自前度嘛，到時就粉飾一下，就會都係繼續聽嘅。但係人哋問你點解聽嘅時候，好聽，所以咪聽咯，唔關前度事。之前嗰啲故事又全部抹咗佢㗎啦。 所以你男人邊信得過你？ 你覺得兩人係絕對坦白嘅，女人冇嘢呃嘅。 好，我哋繼續傾啊。但係我想問你有冇懷疑過咧，或者有冇諗過咧？其實你女朋友前度嘅女朋友，你一路哼住呢首歌，某程度上個目的其實係想你娶佢噶。 應該就冇嘅， 因為呢首結婚歌嚟嘅，我想講 咁冇功效嘅攻心計都有人用嘅咩？ 因為佢諗唔到其他方法， 應該就 你博矛盾一生啊嘛。 但嗰首歌會分手， 咪就係話你唔娶我，唔娶就散咗我哋咁咯。 就嗰時應該冇嘅，因為 before 我哋一齊嘅時候，佢已經喺度哼緊、唱緊，咁所以就應該佢真心中意首歌，就唔係有啲咩嘅暗示與 signal 嘅。 唔好意思，我鍾意揣測人哋嘅感情世界呢，咁 我 OK 嘅，冇乜特別 meaning 嘅。 我放心，我揣測親通常都錯。 梳理走奶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依着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 最后一首啦，陀飞轮，陈奕迅， 系呢首就比较似金融人或者商业世界嘅人会听嘅一首歌啦，即系终于入翻手啦嘛。 但我又问佢，你系冇做呢啲标嘅投资嘅一啲嘅？ 我冇嘅，我屋企人啦，佢有只 PP 同埋有只 AP 咯，我自己就唔系好大标嗰啲嘢，如果有投资价值，我都唔介意去买嘅，但系我又冇好研究到底标系咩嘢，即系最主要系lyrics 入面嗰个 meaning 都真系几 touching 嘅，咁嗰个信息就好简单啦，就系唔好浪费时间，唔好浪费青春，咁你嗰、那个都唔系话唔好浪费青春，因为佢一开始佢前面嗰段字佢都唔系讲话唔好浪费青春，佢就系讲到你去到27岁慢慢觉悟，就即系开始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啊嘛，跟住慢慢去做嘢，跟住做到咁上下，当你又拥有物质嘅生活嘅时候，又会觉得好似啲时间用咗喺啲唔啱嘅地方，就太多花咗喺工作。咁我谂好多商业社会嘅人都有呢种状态，又唔好话商业社会，打工仔正常都会经历过呢种状态。咁呢首都应该系一首几啱打工仔听嘅歌嚟嘅吓。 系，但系一路俾到你继续。动力向前行，因为刚才你在那里提过，财经界其实真的都不是一个非常之有乐趣的一个的行业啦，样令到你 keep 住向前行的动力是什么？ keep 住向前行的动力最主要是肚饿啦，即是最主要都要搵食。 唔係咁都 OK 啊，咁你知道啊嘛，即係你覺得哦呢、這個唔係追求心靈方面嘅嘢，咁心靈咪就係可能第二啲嘢啦。 所以我動力最強咧，成間公司動力最強，最容易逃到嘅，講下講下就。但係頭先講到即係所謂 work life balance 嗰樣嘢啦，即係你人後生嘅時候就搏命想賺錢。 慘咯，而家咪變咗老啦，即係你後生嘅時候個前設就係你而家已經老咗啦。 咁你而家咩狀態？ 真 係 唔好同啲哲學嘅人嚟咁講。佢哋嗰个条理好清晰嘅， 系啊，最紧要系我条理好唔清晰，我都唔记得我头先有讲过呢样嘢。但系你觉得而家系咩状态先？你自己 而家呢一种状态系。是屬於幾算是舒服的狀態嚟嘅，即係我又唔使好扯地去工作，同一時間我又其實你聽我頭先嗰個講法，你大概知道我唔係一個好有物質生活嘅一個人，我冇車冇名牌冇錶嘅，即係咁我使費又唔係好多啦，最主要都係去下旅行嘅啫，或者去間好嘅餐廳食下好嘅東西嘅啫，咁其實都冇乜特別嘅消費，咁所以而家呢種狀態我覺得幾舒服，即係其實好多。时候最麻烦嘅地方就系你搵更加多嘅钱，你有更加大嘅物质欲望要去填满啊嘛。咁但系当你将个物质欲望压到比较低啲嘅层次嘅时候咧，你就唔需要咁辛苦去搵钱。即系虽然系老生常谈啦，但系都夹硬攞出嚟讲一讲，因为都真系呢个觉悟喺最近呢半年都比较大，因为经济真系唔好，投资气氛真系好差。咁咪唯有食少啲咯，咁或者我搭船翻工咯，即係最主要搭船都唔係因為慳錢，係真係個交通唔係咁方便。咁但係你又發覺改變咗你個生活形態，我搭船翻工，我唔使食咁貴，但係其實你嗰個人嗰個開心又冇減少到，即係 keep 住都係咁樣。當然個大環境係令到你唔開心啦，但係嚟自生活嗰個壓力又唔係真係話咁大咯，即係我想講嘅係嗰個 point 咯。 你唔覺得聽個？投资财经专家同你讲，你唔需要咁重嘅物质生活，就好似 我觉得好实在，

渺渺。 但系我哋既然今日有一个系即系财经界嘅一个专才上嚟啦，咁样咁我想问一下，咁你觉得香港如果做音乐嘅话，仲有冇得做？ 因為我覺得仲有得做嘅，而家我而家反而我對於一啲藝術創作或者 creator 嗰啲嘅作品又唔係睇得咁淡嘅。其實最重要係嗰個 IP， 最重要係嗰個概念啫嘛。個概念可以係嚟自一首歌，可以嚟自一個作品，或者可以嚟自一個舞台劇、一個書一本書又得，劇本甚至乎你話係。電腦遊戲、手機遊戲都得、嗯，重點係嗰個 IP， 即係 intellectual property、嗯。咁如果你有一首歌係好有概念，你揾到方法將佢變成更加多嘅可能周邊嘅嘢、啊，又或者用唔同嘅方式去將佢變演，其實都唔係話做唔到一樣嘢。當然啦，而家音樂可能即係曲高和寡啦，而、家大家都唔係好聽主流，即係唔係好聽本地嘅音樂、我相信都有一個經歷緊一個好難嘅時間嘅，但係有一啲有概念性好強嘅作品，我覺得都係會跑得出嘅。 係、OK， 所以你見其中一個做得幾好就係阿 Juno 咯，即係佢真係將一個音樂概念玩到幾咁淋漓盡致咧，咁樣樣。咁所以各大唱片公司嘅老闆。加油！ 我哋今日有投資財經專家送大家幾句係啦， 祝新嘅一年發大財， 發大財啊！ 韓國語突然之間變咗， 多謝雲水今日 ，thank you。 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未烂，依然暗自地明媚。想天与地重新接起，谁可以假无惊或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区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政府征用火炭骏阳村作检疫中心的安排。民主党区议员周晓南说，有骏阳村准住户等了上楼7年，政府毫无咨询之下征用单位，要求政府考虑其他选址，包括迪士尼酒店和邮轮。 出席会议的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短期内可以用作检疫中心的地方已经征用，政府会规划以组合屋的形式在度假营设立检疫中心，但是可能需时一两个月未能够应急。他又说，酒店房间和邮轮的室内空气不断循环并非检疫中心的首选。房屋署代表在会上说，向准住户派锁匙的时候已经表明未有确实入伙日期，提醒准住户不要提早转工或者转校。又指房署没有租金补偿安排，受影响人士如果有需要可以作特别处理，例如在资源许可之下编配其他单位，又或者政府在可行之下考虑以抗疫基金协助，目前未有细节。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等37名专家撰写的新型冠状病毒临床特征研究显示，病毒最长潜伏期可以达到24日，亦都不排除有超级传播者存在。专家研究其中1099宗确诊病例，患者来自全国31个省，近半属于武汉居民。另外有四分一患者近期没有到过武汉，亦都未有接触来自武汉的人士。另外发烧和咳嗽是最常见的症状。钟南山在论文表示，目前研究得出新冠肺炎死亡率是 1.4%。若果计入广东省的试点数据，死亡率更加低至 0.88%， 显示广东采取早隔离、早诊断和早治疗的措施有成效。他表示，新增病例若果再下降，就表明疫情形势有好转。在台湾，陆委会表示，由明日凌晨开始，港澳人士除了商务里约活动、跨国企业内部调动、已经取得台湾居留证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外，包括港澳学生在内，都暂缓入境台湾。至于已经持有有效出入境证件的人士，需要推迟到当地。陆委会话，今次安排是因应大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同港澳接壤的广东各城市疫情趋于严峻，而且港澳不排除亦都有社区感染的风险，加上外界对相关医疗体系能不能够应对不断质疑等的因素，因此作出有关决定。英国卫生部门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公共健康带来严重及紧急的威胁，将会定出一系列措施，增加英国政府应对疫情扩散的力度。英国至今有四宗确诊新冠肺炎的个案，第三名确诊患者据报是在新加坡受到感染，并在法国白朗峰度假区内传染多名英国人。卫生部门将伦敦两间医院定为隔离设施，并且将中国湖北省列为感染地区，要求从当地回国的国民接受14日隔离监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明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41点，跌162点，总成交金额107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8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6是跌了1.8，美团点评95.8跌6.1，阿里巴巴212.6跌2.8，盈富基金27.4跌1.5，小米集团12.96是升1.2，中国平安91.2跌3，建设银行6.28跌4，中芯国际16.76跌6，阿里健康报13.66是升1.58，友邦保险79.15跌1.05，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66， 日元 109.78， 瑞士法郎 0.978， 澳元 0.669， 加元 1.33， 新西蘭元 0.641， 人民幣 6.985，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0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685 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 14,570 元，升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573.87 美元，卖出 1,574.4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较早前就曾经有，应该是快线，快线就曾经有坏车阻路，所以现在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都几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天尾道的，受较早前的坏车事故影响，现在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天尾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隧道口就交通正常的，是渡船街天桥过海多车一点，龙尾去到果栏附近。路面情况呢，新界刚才葵涌货柜码头南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那里呢，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去机场方向就慢线曾经受阻，意外事故已经是处理好的了，交通回复正常。港岛路面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维园落桥位比较多车啦，龙尾在油街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口去中环，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呢个假期会同我 Honey 去旅行，可以 shopping 啊！ 天怡买还买，留意有啲国家例如加拿大同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噶啦。当地市面上一般店铺都可能有唔同形式含有大麻嘅产品，包括食物同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嘅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出售噶。 不过呢，含有大麻或者是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是会受到香港的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将这些产品带入来香港是违法的。 知道啦，波盛子豪，你们讲那么多都是想提埋我买手信给你们。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任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multi-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风里的灰尘， 在人间，我为了跟你却遇见，想说话为何不够深浅，想拥抱为何没有时间，我们凭着掩饰的脸，冷的眼睛的视线，或许只能这样蜕变。自己挂下泪线，或许可以忘记哽咽，明明在渴望永恒，难忘一刹那就失去亲爱的人，哦哦，穿透多脆弱， 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今日有王嘉怡，佢哋嘅新嘅 EP 入边有呢一首嘅 single。要形容佢嘅音乐咧，其实一路以嚟都有一个嘅特色，就系佢好反映到而家当代啊，我哋呢个城市或者呢个世界嘅呢个风貌嘅。之前写过，即系我哋同。好多系数字啊，数码世界嗰个嘅关系啦。呢一首歌咧就系话，其实我哋成日都见嘅，尤其是喺香港啊，嗰种嘅黑口黑面。作品嘅名称叫做《厌世念》。跟住呢位歌手咧，呢首歌都有一种城市嘅风光记录在入边嘅。It's all about smoke screens and cigarettes, looking through low lights at silhouettes, but all I see is lonely people in crowded rooms. The city's gonna break my heart. The city's gonna love me then leave me alone. The city's got me chasing dust. It's been a couple months since I felt like I'm home. Am I getting closer to nothingRemember mornings where my head didn't hurt, and I remember nights when I didn't feel like work. She wakes up at noon and she's out till three. She leaves her perfume all over me. But I remember mornings where my head didn't hurt. Oh, this city's gonna break my heart. This city's gonna love me, then leave me alone. This city's got me chasing stars. It's been a couple months since I felt like I'm home. 澳洲嘅呢位歌手，而家咧佢就住喺 LA 嘅。Single 呢首嘅 single 叫做 This City。虽然讲一座嘅城市，但系主要都系围绕住当中住嘅其中一位嘅女主角啊。Fisher，single 嘅名字叫做 This City， 跟住呢一首嘅作品咧，系为呢个城市叫做打打气啦。佢系 Serenity 新 single Diamond Mine。 青春。 嚟到阿琼嘅部分。第一首揀嚟嘅咧系李荣浩最新嘅创作，为呢个前线医护人员打气嘅作品。 做不了医生，也想要救人。爆炸新闻有多几个生成论？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刚捐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撑着还能呼吸。十几亿人同甘共，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感。 歌曲名称叫做《同根》。 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撑着还能呼吸。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天有不测，风云变化，手牵着手就不害怕。家人舍不得你疼，可每当一方受困，陪你走陪着你撑。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感。 真好得意嘅，以前咧啲赈灾嘅歌咧，你会见到起码十几廿个歌手一齐录啦，一定有大合唱嘅部分啦。而呢一首歌咧，曲词编监同埋大量嘅后期制作都系李荣浩一个人完成嘅。咁当然呢个都系佢做音乐嘅习惯嚟嘅。即系而家成日都话保持一定嘅安全嘅社交距离。於是乎咧，即係連我哋直播室咧都剩翻一兩個人，好少人啦。所以聽歌咧，我哋不妨揾多啲人嘅一齊聽一下，又希望可以鼓勵到大家。五月天，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你說呢？明知你不在，還是會問空氣。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